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楼影的姨父皱皱眉，看起来还想说点什么难听话，但被楼影的小姨拦了一下。姨父撇了撇嘴，把池小池往旁边一推，准备拿钥匙开门。池小池伸手捂住锁眼，他已经没有力气高声说话了。 你们再不管他，就真的没有人管他了。 楼影的姨父左右看看，发现已经有邻居探头探脑，一副乐见八卦的样子。他脸色微变，强硬地扯开池小池的手，打开门，先让妻子进去，又伸手把池小池扯了进来。确定门已关妥，他才低声吼道： 我们不去追究你，你还跑过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池小池脚还麻着，站得不是很稳。 我打听过了，我还没到年龄，没有监护人替代，不能告他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是楼哥最后的亲人了，求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，别不管他。 告谁？ 池小池抬起头， 朱守成，是他把楼哥推下去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 听到这个消息，楼影的小姨和姨父也只是对望了一眼。楼影的姨父长舒一口气，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缠人精。 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朱老师特地登门来说过，是他不小心把楼影推下去的，他向我们道歉了，赔钱了，警察来过也没调查出什么来。我和楼影他姨商量了一下，这件事没有闹大的必要，就这么着吧。 池小池张了张嘴， 就这么着，一条人命，就这么着。 他嘶哑着嗓子，打出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的感情牌。 说，姨，楼哥是你们一手带大的，你们不能。 闻言，楼影的小姨偏过脸去，发出一声长长的抽泣。姨父揽住小姨，拍肩安抚妻子一阵。在面对池小池时，他仅有的耐心也告罄了。 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这事还怪我们不成？我们为了养活他，让他过得好，已经拼了命了，你还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还能干什么？这本来就是一场意外，朱老师也答应对外说，是楼影去他家补习时不小心掉下去了。你还想干嘛？彻底让他在这栋楼名声扫地，让我们家名声扫地，到时候我们哪来的钱搬家？你给吗？再说，楼影本来是个多好的孩子，自从天天和你混在一起，心都散了，成天不务正业，跟着你到处乱跑。我们看在他成绩不坏的份上，才没和你计较，你现在倒是跑来质问我们。 池小池身上很冷，他陡然辩解道： 我…… 姨父把连日来的压抑一点不剩全部发泄到了池小池身上。 你才多大一点，张口就是我们不管他，你知不知道打一场官司要花多少钱？把事情闹大，到头来我们家名声毁了，还未必能拿到这么多赔偿，到头来你让我们两个怎么办？ 楼影的小姨知道丈夫这话说得太过了，摆摆手示意姨父别这么冲。她是个脾气很温和以至于软弱的女人，细声细气道： 是我不好，没教育好小影，给人家添了麻烦，朱老师还赔给我们钱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 整整8000呢。人都没了，我们再对朱老师死缠烂打，不是叫楼里其他人平白看笑话，说我们家贪得无厌？ 不是这样的，罗哥没有做，不是为了救我，他也不会。 伤疤撕得惯了，就麻木了。谁想，楼影的姨父已经没有那个耐心再听他说下去，干脆道： 今天楼影已经火葬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 池小池愣住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，没有人告诉他，他还没来得及见楼哥最后一面。 这大夏天的，尸体哪里存得住，再不烧就臭了。今天已经下葬了，北邙公墓。 池小池的喉咙里生出了一个漩涡，把想说的话通通卷了下去。 小池，不是我们不管，我也怀疑过小影不是这样的人，可是我们都很累，现在真的没有心思和心力管这件事了。 说着他抬手摸了摸小腹。 你也是大孩子了，一不怕你笑话，我怀了，厂里组织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，昨天出的报告单，孩子快2个月了，很健康。 池小池发出了一个简短的音节。 啊， 他知道了，明白了。池小池和楼影相熟多年，彼此对对方家里的事情知根知底。楼影的小姨和姨父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听说是男方的问题，治了很多年都没见起色，所以他们照顾楼影上心出力，也是为了自己老后能有所依。现在好了，他们终于有孩子了。说得残酷一点，楼影对这个小家来说终究是个外人。这样想着，池小池回头去看楼影的房间，想着他变成婴儿房的模样。姨父忙了一天急于休息，言语间已经有了下逐客令的意思。 你还有事吗？ 有。 他摇摇晃晃站起身来，单手扶住椅背，对着两个人缓缓跪了下去。这一跪把两个大人都跪懵了。小玉伸手扶住他。 哎呀，小池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有事说事，你别跪啊，起来起来。 池小池纹丝不动，嗓音也低了，稳了。 说，姨，我求你们一件事，别收掉楼哥的房间。 姨父马上不干了，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你别…… 你听我说。 池小池微微抬头，直视着姨父的眼睛，身子虽然有些摇晃，眼里却黑白分明地沉淀着一股情绪。 别收楼哥的房间，别动他的东西，你们把这个房间租给我，成吗？ 租房是要付钱的。 池小池的手从椅子边缘滑落，垂在了身侧。 我付。 楼影的小姨和姨父都不说话了。池小池木着一张脸说： 我打听了这片地方租房的价格，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，和500块钱一个月。咱们这栋楼的厨房公厕公用，楼哥又只有一个小房间，我租下来花200块钱一个月，你也不亏。 说着他看向楼影的小姨。 孩子会需要这笔钱的，是不是？ 小姨不知该怎么办了，转头望向丈夫。这笔钱不算小数目，姨父已经下意识地在用目光张望，估算着婴儿床应该放在房间之外的哪个地方，被妻子拽了两下方才回神。 你爸妈会同意吗？ 不需要他们同意，也请你们不要和他们说，这笔钱我自己能挣。 达成不付押金按月付款，嫁随试走的初步协议后，池小池离开了楼影的小姨家。 他扶着墙，一步步顺着走廊往前走。这个时间，聚摊闲聊的筒子楼居民早散了，楼道里有鼾声、虫声交织成一片，而池小池的脚步却轻得踏不出声。他一个人从一楼走到二楼，黑漆漆的走廊里，平常他是最怕的。他走上声控灯坏掉的楼道，贴着墙根，轻声叫道：“ 楼哥，楼哥。” 很快，他为自己的滑稽举动无声地笑了出来。他一边走一边笑，肩膀不住发颤，笑得在楼梯拐角蹲了下来，把脸埋在膝盖里，肩膀一下下耸动着，笑得几乎窒息。